算命，我们注定要在一起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看看我已经动情的魔力。三五融化你二，四六天似你，你七天就追到你。来不及，来不及抗拒，我已深深的爱上你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感动到你也不能不领情。七天说七百句。 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 直觉自己发挥没几个，让人回味，那感觉就对，像一场宿醉。 研究发现，社交活跃、拥有亲密的友谊和和谐的家庭，会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。这是因为亲友提供的陪伴还有情感的支持，能够促进大脑生成多巴胺还有后叶催产素，有助于我们应对压力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所以不忙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多跟亲朋好友在一起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臧鸿飞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研究发现，跟一日三餐相比呢，一天六餐更有助于减肥。频繁进餐呢，会保持总体热量消耗不变，有助于控制血糖，还能够有效的抑制饥饿感。在采取一日六餐的治疗之后，实验人群每餐之间继续进食的欲望呢，并不强烈。所以建议有减肥烦恼的你呢，把固定的食物分成六次来进食，加油喽！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.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